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太空出差三个月，神舟12号三名航天员今天顺利返回地球；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发布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 地铁西土城站、前门站将于近期陆续采取封站措施。 福建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140,865人都已经落实健康管理。 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再次降价，单人单检不超过60元。 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来世界贸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那今天夜间呢，还是以晴为主。需要注意的就是明天早晨的温度呢，还是稍微低一些，最低气温预计是17度左右。那山区呢，一般呢只有14到16度，所以早晨大家外出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适当的穿件外套。明天白天呢，天气呢和今天相比呢，是天空云量呢会比今天逐渐是增多的趋势，就是明天下午云量就是转为多云的天气。明天最高气温预计在25度左右，和今天相比气温呢略微下调了一点点。今天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城区呢是在27度左右。所以总体来看，明天天气还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主持人， 那么尤工，之后这个中秋小长假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中秋节假期期间，19到21号天气呢，需要特别大家关注的是，本市就是北京地区以及京津冀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区，大部分地区呢都将迎来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这场降雨呢影响北京的时间呢，预计是在18号的后半夜，也就是明天夜间的后半夜，到持续到20号的上午。最明显的降雨时段预计是在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上午。总体累计雨量呢，考虑是能达到大雨的量级，东部、南部呢局地呢有暴雨。降雨的特点呢，首先呢就是降雨持续的时间还是挺长的，累计雨量也比较大。19号一天到20号的大半天呢，都是在阴雨的这种覆盖范围中。第二个呢，就是降雨的范围呢还是比较广的，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呢都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津以及河北的中南部呢，比北京的降雨呢会更强一些，暴雨的范围会更大一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降雨的同时伴有明显的降温。19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只有19度左右。那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降雨的中后期呢还有风雨交加的这种情况。到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这个降雨同时呢还伴有4-5级的这种偏北风，阵风呢可达到7-8级，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降雨的影响，对大家的出行呢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那预计呢，降雨是在20号的下午降雨逐渐结束，21号就是中秋节当天呢是天气就是转晴了。所以这次过程对大家假日生活、假日出行都会有明显的影响。如果安排外出的话，要提前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神舟十二号返回舱成功着陆。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34，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此前，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已经在北京时间昨天8:56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随后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以及镜像交会试验，成功验证了镜像交会技术。 今天12:43，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 出舱后，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分别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另外，今天还是航天员刘伯明的生日。 习主席在天地通话的时候勉励我们，是中国航天战线上的无数的攀登者、奋斗者的代表，这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和鼓舞。我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纪录，创造中国高度，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再立新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 感谢大家的关心祝福，这个生日令我终身难忘，宇宙浩瀚美丽，令人心驰神往，再次飞上苍穹，在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进行太空漫步，是我的幸运，更是一种幸福。感谢所有科研工作者，是你们保驾护航，我们才能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感谢全国人民，有了你们大力的支持，我们才能建造更好的空间站。感谢习主席带领我们迈入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会继续努力，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久，将外太空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谢谢大家。 回来的感觉非常好，飞上太空的感觉真的好。这次我们3个月的太空之旅，完成了大量的空间站建造任务以及大量的科学实验，在闲暇之余也领略了太空的深邃和奇妙。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此时此刻，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以及战友们，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爹爹妈妈，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飞船好，谢谢。 落得准，找得准。这次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不再是内蒙古四子王旗，而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着陆场。神舟十二号飞船为什么选择东风着陆场着陆？这种变化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东风着陆场以后可能会成为中国空间站任务执行过程中我们的神舟飞船的主着陆场，主要是因为这个着陆场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地形的形状、宽阔的程度，更适合于空间站任务。因为空间站任务可能有着随时要待命返航、应付突发事件，并且要求着陆场具备非常强大的综合搜救和测控能力。现在的东风着陆场应该说就是针对中国的空间站任务从副着陆场调整为主着陆场，并且加强了建设。 航天员首次从空间站回家面临哪些挑战呢？ 这次结束空间站任务之后，神舟十二号飞船的返航过程技术上有一些变化。因为在空间站组合体飞行的过程中呢，轨道的高度可能会发生一些调整。这种变化呢，可能导致飞船开始返回地球的时候，它的轨道高度跟以前的神舟系列飞船会有差异。那这种差异就要靠精确的测算和瞄准来弥补，仍然能够保证神舟十二号精准的落在预定的着陆场。这是一个从返回轨迹的控制上的一个挑战。其实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载人飞船的返回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最大的挑战实际上还是针对于在以往的我们比较成熟的飞船回收的技术基础上，这次加了一个新的条件，就是我们这3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生活了90天， 我们知道一名航天员在身体状况完全正常的情况下，他们来完成返回的程序，包括承受返回过程中的这种过载，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实际上这次虽然返回的程序跟以往是相近的，但是航天员的状况我们不知道有多大的变化，所以恐怕迎接最大挑战的还是三名飞行乘组。 嗯，那么三位航天员出舱顺序是否有要求？他们着陆后为什么要用藤椅抬着出来？在出舱之后，一线医保人员需要对他们做哪些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亚楠的解读。 出舱的顺序实际上是有一个要求的，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因为返回舱的出舱的舱口更接近中央的位置，所以最早出舱的人呢，就是指令长聂海胜，然后呢，左右两名航天员才会依次出舱。那依次呢，就是刘伯明和汤洪波。那这样他们互相不会干扰。如果中央位置的指令长不先出舱的话，左右两个人想出舱的话，那么会跟指令长的位置的座位发生干涉，非常的拥堵。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这个神舟十二号发射之前，他们入舱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好相反，最先进舱的是汤洪波和刘伯明。因为他们两个人进舱以后要先占据左右的位置，把中央的通道留出来，最后进舱的是聂海胜指令长。 那么航天员们着陆之后为什么要被藤椅抬着出来呢？ 这主要是一个安全和健康的考虑。 嗯， 因为在轨工作生活了90天以后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肯定会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是累积性的，这只是一个因素，比如说太空的辐射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是不是对航天员还有其他的影响？虽然影响的存在我们是确认的，但是影响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来确认。最大的一点顾虑就是微重力的影响，比如说可能导致航天员的肌肉缺乏力度，骨骼的支撑度可能会下降。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是靠外力把他们转移出返回舱，并且让他们在藤椅上稍事休息的话，如果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的伤害。比如说支撑力度不足的话，在局促的这个舱室里很有可能撞到仪器设备，或者互相之间发生这种碰撞，造成这种附带的伤害，那就是很不必要。所以通过外部的搜救人员把他们转移出来，让他们稍事休息，为的就是让他们逐步的建立起对地球重力的适应。如果有任何的不适的话，医护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支援。 出舱之后，一线医保人员需要对他们做哪些工作呢？ 主要是一个初步的交流和询问以及检查。 嗯， 因为毕竟还是在着陆厂区，在这个野外的条件也相对有限，主要是对于他们的基本的一些健康指标做一个初步探查，确认他们出舱的状态，如果正常的话那么就可以返回，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支援。主要是针对他们在轨工作90天时间里受到的影响以及他们自我的感受做一个初步的关于医疗方面的交流。实际上来讲，从我们的航天员的身体的基本素质来看，从电视画面来看呢，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的良好。 在这次返回舱顺利降落之后，三位航天员将会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在此期间需要进入到一个身体的恢复期，首先经历的就是14天左右的医学隔离期。因为航天员本身长期在太空生活，和地面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么航天员回来之后为什么要进行医学隔离？在太空驻留90多天之后再次回到地球，需要适应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王亚楠的介绍。 这个隔离呢，其实跟现在疫情没有任何关联。其实太空任务的隔离呢，过去从60年代到今天呢，隔离的味道实际上一直在变化。过去的隔离呢，是由于对太空环境不了解，考虑到是不是太空中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比如说病毒细菌啊，防止它对地球的环境造成影响。像当年的美国的航天任务最早的时候就要采取这样的隔离。而今天这种隔离呢，实际上已经建立在我们对太空环境的感知比较充分的基础上。我们现在知道在广袤的地球轨道空间里并没有我们想象这种可怕的细菌和病毒，所以呢，现在这种隔离主要是出于对航天员的保护。一个基本的认识是，经过了90天的微重力环境，在轨道空间连续工作和生活之后呢，航天员的身体的免疫机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比如说他们可能变得更容易生病，更容易被细菌或者病毒侵袭，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对他们进行一个隔离的处置，防止不受控的这个人或者物品接触到他们，防止这些不良的有可能引发他们身体不适的因素对他们造成危害。等到确认他们的身体机能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后呢， 才会打开隔离的限制，让他们重新恢复到正常生活的环境。 他们需要适应哪些内容呢？重新回到地球之后， 实际上主要适应的第一个就是重力，因为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几十万年，这个重力是需要他们重新建立的。第二个就是地球的微生物环境，因为过去呢，比如说你长期在一个环境里生活，突然到了一个无菌无尘的环境里，在那里面生活很久之后，可能你的免疫系统呢，它会衰退有可能。那么突然你再回到一个高污染度的环境里，可能你的免疫系统一下子就被攻破了。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要对航天员的身体的健康机能进行一个检查和适应性的锻炼，确保他们在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之前不会遭受到不良的影响。实际上在轨道空间的时候算是一个卫生等级非常高的舱内条件，那么尤其你在轨道上在这样一个太空环境里再生活，那你的身体机能是不是有变化，我们现在还不能确认。实际上隔离呢是在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的隔离框，并且在这个时间里对他们的健康水平进行重新的检查和确认。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6月17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7月4号，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开展了空间站在轨建造阶段的首次出舱活动。当天8点11分，航天员刘伯明开启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老亮了。 随后，在汤洪波的协助下，刘伯明完成了在机械臂上安装绞线位器和舱外操作台等工作，然后搭乘机械臂前往舱外操作点。汤洪波出舱后，通过自主爬行的方式也来到舱外作业点，两人为空间站核心舱外的全景摄像机 A 安装了支架，抬升了相机高度，从而使相机有了更好的视野。 全景摄像机 A 工作正常完毕， 跟随我的步伐一起自由地飞翔吧。 在舱内的航天员聂海胜通过操作机械臂配合支持出舱的刘伯明、汤洪波开展舱外作业。当天下午14点57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任务，安全返回节点舱。随后航天员在对节点舱简陋负压后，打开核心舱双向承压舱门，最终回到核心舱。8月20号，神舟十二号航天员开展了第二次出舱活动。当天8点38分，航天员聂海胜开启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舱门。 神舟十二号报告，舱门一打开，完毕。 好的，我从全景地看到你了。 到当天上午10点12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出舱，期间，航天员汤洪波在舱内配合支持舱外操作。聂海胜出舱站上机械臂，携带舱外热控扩展泵组到达舱外作业点，刘伯明则通过攀爬的方式移动到作业点。两人相互配合安装了热控扩展泵组。 神舟十二号报告，扩展泵液漏仪接通完毕。 曙光明白。 热控扩展泵组是空间站空调系统的核心设备，增加了这一设备可为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完成安装后，站在机械臂上的聂海胜和挂在核心舱舱壁上的刘伯明还在太空中互拍，记录这段精彩时刻。 重量要稍微抬头一点点，现在可以 好， 漂亮。动摇可以稍微抬头一下吗？就可以看到动两的全貌。 对 啊，现在可以。 随后聂海胜和刘伯明来到离出舱口不远的全景摄像机 D 附近，给全景摄像机 D 安装了抬升支架，使相机获得更好的拍摄角度。之后两位航天员把出舱过程中使用的工具放置在出舱口外的舱外工具箱。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记者了解到，接替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的新太空出差三人组将搭乘神舟十三号飞船踏上太空之旅。预计神舟十三号飞船会在国庆期间发射，新太空出差三人组中将会有一名女航天员，而且在轨时间更长，为期6个月。那么在轨时间的延长对人类发展航天技术、开展空间实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的解释。 对于长期驻留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因为你处在失重条件下，你的肌肉和神经，你的骨骼不受重力的刺激了，那你的这个肌肉会不断的萎缩，你的这个骨骼，你的骨量，也就是里面的钙质会不断的流失，不断的减少。那这次呢，实际上我们天和一号带上天的太空跑台和太空自行车呢，应当说比过去的设计更为合理了，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锻炼。长期的太空驻留必须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再生式的环控生保系统，也就是我的很多资源要回收利用。比如以这个尿处理为例，尿处理呢，实际上是将尿液呀送到一个蒸汽压缩蒸馏装置里面，就是首先让它变成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压力，比较低的压力以后呢，这个尿液就和普通的水一样，那么就比较容易蒸发，比较容易气化了啊。然后呢，就是它气化以后，那么再使它的这个水气分离，那么就是水蒸气呢给它去收集起来，然后呢冷凝形成这个蒸馏水，再进一步就是给它进行其他的一些处理，然后呢就可以再通过后面的这个净化系统过滤，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达到这个饮用水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航天员呢，除了平时呢就是维护我们的这些可再生式的环控生保系统以外，定期还会抽血，互相之间给抽血。那么抽血呢，就是这个血样也是要带回地球进行研究。未来呢，我们航天员会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就要再给半年以上的时间。那么这一次发现的各种问题，那么都可以为以后的正常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么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在轨的这些飞行呢，它呢除了能够通过长期的这个在轨驻留支撑我们的一个科研活动以外，也为未来我们走向更远的深空奠定一个基础。比如从地球到火星去考察往返的时间，这个时间是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大部分是在这个飞船里面待着。那这样的过程呢，你要是保证能够正常的就是完成的话，那必须首先去在近地轨道，在空间站里面去验证。 今后我国还将实施多次发射任务，在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建造。那么未来中国空间站将会如何建设？完整体的天宫空间站长什么样？它会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杨宇光的介绍。 实际上呢，这个天宫空间站呢，它的初期的规划呢，它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构型。天和核心舱它的前端有一个节点舱，这个节点舱呢一左一右再各连接一个试验舱，就是右边的是问天号试验舱，左边的是这个梦天号试验舱。那么这两个试验舱和我们的核心舱呢都是20多吨重。除了这三个基本的舱段以外，那么在这个 T 字形的这个尾部，也就是这个天和核心舱的尾部，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还会对接一艘天舟货运飞船。那么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呢，它起到了几个作用。一个呢是给航天员送去它的维持几个月生活的这个必需的物资，还有一些科研的仪器。除此之外呢，我的生活产生的这种垃圾以及我这个废弃的科学仪器也要放到这个里面，不但是作为快递小哥，还要作为这个储藏室，还要作为垃圾箱，其他的舱段那么扩展到这个空间站，应当说呢，最大我们将来可以扩展到180吨的这样一个组合体的规模。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下，180吨它的重量也不到国际空间站的一半，因为这个是比较就是符合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一个航天大国的这样一个定位，也就是我们的规模适度，但是要更注重它的这个效率，来完成更多的科学实验，来为人类的这科学进步做出贡献。那么除了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站本身的基本配置以外，我们还会有一个独立飞行的一个光学舱，就巡天号，可以对大范围的天空那么进行成像，那么获得海量的这种科学数据。因为它是和空间站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正常是它是独立运行的，那么到了必要需要维修的时候，它可以过来和空间站对接，由航天员对它进行维护的这个操作。 好，18:24，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发布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地铁西土城站前门站将于近期陆续采取封站措施。福建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14,865人都已落实健康管理。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再次降价，单人单检不超过60元。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居庸叠翠，长城赏月。9月17号晚上，昌平区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拉开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金秋时节，花好月圆，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9月16号16点到9月16号24点，福建厦门市新增确诊病例18例。截至9月16号24点，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4例，其中普通型51例，轻型33例。 根据当前厦门市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判，从今天起，厦门市现有两个区域为高风险地区。一是将原先划定的高风险地区范围扩大到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二是同安区新民镇西塘社区。 今天下午，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截至9月16号24点，福建全省共排查出本省疫情发生地流出人员104865人，都依法落实集中隔离、医学隔离以及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健康管理措施。 目前福建省外还没有报告相关关联病例，省内报告的阳性感染者绝大部分是在密接、次密接和封控区域范围内发现的。 根据通报，从9月10号到9月17号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272例，其中确诊病例263例，包括莆田市160例、泉州市18例、厦门市84例、漳州市1例，无症状感染者9例，都在莆田市。 据国家医保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手段。今年1月份，各省集中下调公立医院核酸检测的政府指导价，单人单检从每人份120元以上下降到80元左右。近期，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医疗保障部门降低公立医院核酸检测价格，在以上价格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疫情防控和社会运行成本。 截至昨天，已经有广东、湖北、上海、天津、河北等共计30个省份下调公立医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绝大多数省份将单人单检价格下降到每人份60元或者更低水平，十人混检价格下降到每人份15元或者更低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商务部16号消息，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当天向 CPTPP 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奥康纳提交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的书面信函，两国部长还举行了电话会议，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 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方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是否与现有成员国澳大利亚沟通提问。 赵立坚表示，近一年前中方表达了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的意愿，一年来中方根据 CPTPP 有关规定与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在对协定条款进行了全面研究评估的基础上，按照有关程序和步骤，中方已经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近日致信协定保存方新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CPTPP。 赵立坚指出，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达成的基础上，中方加入 CPTPP 有利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促进全球疫后经济复苏、贸易发展和投资增长。下一步，中方将按照 CPTPP 有关程序与各成员进行必要磋商。 那么 CPTPP 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中国加入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首先， CPTPP 是一个区域合作自贸区。CPTPP 为什么前面加个 CP， 原来叫 TPPTPP 最早就是说是我们亚太经合组织里的4个小经济体组织，最后由美国、日本加入变成了12个经济体。最后特朗普上来以后呢，他第二天就退出了 TPP， 那么这样呢变成了11个。后来又有日本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他们就重新组织，那么前面加了一个 CP， 所以这个伙伴关系目标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自贸区。它的自贸区的最大目标呢，就是整合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当中，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亚太经贸组织里边，他们又实行就是比较关税为零呀、或者其他方面，他们不解渴，认为要做一个自贸区，所以呢，做出了这么一个 CPTPP。我想 CPTPP 的最大好处呢，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税会大幅下降。他们之间的市场会全面开放， CPTPP 到现在为止呢，它的标准是最高的，我们说是它面向21世纪的就区域合作组织。为什么说它是最高标准呢？一个呢就是它开放程度是高，它的关税下降要比我们最低，我们现在90%，它就为更高目标。所以呢，它把服务贸易、把其他的，比方说这边数字经济，基本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们一直说是21世纪对外开放或者建立自贸区的一个标杆，应该说它是一个高标准的。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区域的磨合。为什么呢？因为这11个国家当中，有发达的，比方说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就新加坡，加上就加拿大。但是呢，也有不发达的地区，比方说像越南等等。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是对我们亚太地区的一个标准靠近于或者最高的一个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 咱们目前来看哈，中国要是加入到 CPTPP 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障碍，或者说我们应当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呢？ 我想这个问题，首先主动权还是在我，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被动。刚才你讲到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一个呢，我们不是发起国，因为他们已经谈成了，他们的谈成以后的标准，那就是要，就是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去谈判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因为他已经签了协议了，已经启动了，因为他们11个国家或者叫11个成员已经启动，那么启动的里边有一个，就是协议有个条件，就是接纳新的成员必须要成员国同意。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他们11个成员国同意，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入。那么另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条件就必须我们跟他们去谈了，因为他们已经定好这个条件。那么如果说我们可能达不到的话，那这个谈起来就很麻烦。所以呢，我们是现在去申请的，那么这样的条件呢，就是要对方的条件我必须要接受。我想这就是我们第二个。第三个呢，相对有一点社会和政治性。所谓叫社会政治性什么呢？比方说它劳工标准，我倒认为现在来说我们还是能达到的，它劳工的标准相对比较高。第二个呢，因为它有一对于企业这个企业它说的是国有企业的标准。那么国有企业的标准呢，原则上讲呢，我们国有企业相对多一点，但是我们亚洲地区其他国家也有国有企业这个标准。另一个呢，劳工标准当中另一个呢，就是说它有个工会，比方说工会的条件，当然这里边也可以谈。那么现在就是这些条件呢，可能对我们到现在若就加入的机制里边呢，相对条件是高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对我们的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一定是要跳起来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而不是当下。但是我感觉到最近2年我们的开放程度一直在加快，那么我们感觉到呢，今天可能表态的还是比较小的经济体。 那您觉得哈，就是咱们加入了 CPTPP 之后，对我们的这个经济贸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首先一个，我们贸易自贸区的领域又扩大了。比方说因为这里边的11个成员当中有几个已经重叠在我们的 RCEP 今年可能在明年1月份左右前后是会启动的，但是它还有一个拓展。比方说我们说的是因为是亚太嘛，还有加拿大，还有其他的几个成员，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领域更会拓宽，也就是它容纳的是整个亚太，就亚太自贸区。亚太自贸区是我们早就加入的，所以呢它可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我认为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另一个呢，它是双层保障。所谓双层保障，我们有了 RCEP 就是我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我们又有个 CPTPP， 那么亚洲太平洋地区有2个机制了。那么这2个机制的保证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亚太地区是代表21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就是我的周边。所以呢，我想对我们的经济贸易投资包括金融让呢还就安全因素。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受到美元走强影响，现货黄金价格继续回落。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呢？ 那我们看到本周金价是延续了上周以来的跌势。那昨日现货黄金价格是下跌了2.24%，最终收于每盎司1753.5美元。那金价维持跌势，还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当然主要还是和下周美联储即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有关。那此前欧洲央行本月的货币政策会议已经确定四季度将缩减购债，因此市场对于本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会议非常关注。此外就是本周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也是为美元走向提供了支撑。周二公布的美国八月 CPI 数据虽然符合预期，但依然维持在高位，而受到返校购物和政府的儿童税收抵免到账提振，美国八月零售销售意外增长，八月零售销售是较此前的月份是增长了0.7%，七月数据被下修，显示零售销售下降1.8%，前值为下降1.1%。那扣除汽车、汽油、建筑材料和食品服务的核心销售，是八月反弹2.5%，七月数据被下修为下降1.9%。那昨日公布数据后，美元是对其他货币上涨。从市场的预期来看，随着德尔塔疫情扩散，美国一些地区遭遇的经济阻力很严重。路透是预期美联储宣布调整政策的预期是推迟至11月。那从之后的大环境来看，在美联储宣布缩减 QE 前，那预计金价还将维持。整体是承压的，但也有可能美联储在宣布缩减购债的同时会强调未来加息时间还有一段距离，或给出明确的信号，但那这有可能会限制金价的跌幅，因此未来一段时间金价将整体维持这种震荡的走势。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明年经济复苏较好的话，市场对于美联储紧缩预期可能会出现提前，那金价也将反映出这种预期而出现回落。那技术方面，目前金价是维持在1760美元附近，下方支撑是在1748美元。如果该水位被跌破，则将进一步看跌至1690美元。因此整体来看，中短期金价承压后将维持这种震荡走势。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紧缩预期增强，那金价预计将出现这种整体的回落。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在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郑晨曼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箭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